D100 我們繼續有一個緊急的調動安排現在5時10分但現在不是在做風波裡的自由風不是甚麼在做甚麼跟梁振英的政府一樣大家都不知道在做甚麼但就知道三個人坐在這個直播室一個就不出鏡的林記因為出鏡就會弄爛人家的相機 電視機認幕認那一幕全部會爆一個就是黎則芬我們扮點鐘應這個主辦單位的邀請不是抽水的又不是見義勇為的是認定邀請的D100沒有政治你不記得了你沒有聽的你不記得了D100不是一個政治組織符合這個王維基的基本不要搞政治所有搞政治的都不可以黏在一起我們是被邀請今晚在廣場直播我們就找了我們 兩位王牌節目主持人為何是大班不親自讀書一個叫吳志森一個政治人一個林毓華還有一個神秘嘉賓叫鄭家富看看今晚有沒有生意如果沒有生意他都會出席我懷疑他可能真的在婚姻註冊處門口兜生意否則他怎知道沒有人不知道今晚有沒有生意其實D100去都對的 因為去年其實是的我想原因的當時的DBC跟現在的港市根本是差不多是同一處境不過他差一點我們起碼拿了牌他就未做就逼我們去所以更加不要去今晚我們暢所欲言你倆都是QK的 主持當然只有我一個我們尊重民主制度當然少數服從多數你今晚兩個主場你喜歡說什麼說什麼我就說你未來之前我就跟林記說了不如你訪問我好過你表達你意見之後你問大班你有什麼意見我就 說我的看法最好了叫仔容易做很多Shoot Q爺 我們剛才看到最新的新聞大家網上慶合合一件事梁振英為習近平在巴黎的發言時全場起立鼓掌感到很榮幸很驕傲大班Q爺這個有什麼看法我真的很想知道大班這個人擺明好像擦鞋跟他上一次說特意告訴記者上一次去巴黎會的時候他跟著國家主席的尾 然後那個主席就回頭看看菲律賓那件事非常關心他就說回應就是已經安排了一個部長級的會議受寵若驚證明他真的非常勤懇為香港人做事客觀其實就是說自己是跟美狗他今次就一樣其實是拆好了鞋為什麼要拆好了鞋呢現在梁振英起 在危機之中現在大佬還伴親來唯一的救命草就是中央所以你沒辦法要去罵老闆大班這個一定是很想聽你罵我想全香港網民都會想聽你罵因為真的實在太谷了梁振英繼續在那裡說這些說話這些事勢這個就是小丑上次跟國家主席郭斌前程 我都不明白他怎麼可以跟國家主席郭斌前程郭斌前程是分手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準備投誠我不知道是不是準備去美國大使館我都很懷疑回去鎮英我想國安的人要跟著他尾我很怕他去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或者英國駐北京大使館你有沒有留意新聞說今天下午梁振英沒有宣布行程他不知道是否秘密召見 不是,他很想上京見到領導人 大家看他的樣子一定見不到其實一早都知道見不到了見了他老闆黃光亞會見到的可能有個國務委員都不頂的沒有啊不用想都說他們不見他都說他們一早給個姿態去看我就不騷擾你了你們北京最多就見黃光亞對口單位其他人就不理你但他的夥計就什麼老闆都見了即是說他的夥計高了很多級第二個說你這樣的廢話 這個國家主席演講有三次stand up 香港可以擔任橋樑那什麼用他說什麼香港可以發揮轉插的作用他用什麼來轉給新加坡不懂直接給他是想做收租佬想過水濕腳這個人都沒什麼大志的人跟國家外交有關你什麼事他又違反基本法外交關你什麼事誰告訴你靠香港用什麼轉插而已 人家直插就行了轉插就行了其實作為香港的特首這個訊息是不是很好的本來香港爭做最重要的人民幣離岸中心但現在你最近看到倫敦有800億這個新加坡有500億即是說其實中央也有少少冷落香港分散投將利益分給周邊其他的國家當然固然有外交上的考慮但這個其實身為香港代表香港利益的特首 發揮不到中間的作用你還要幫忙把錢派出去幫忙轉插別人的道不是轉在香港道中慘傻我們小時候讀書經常說香港由轉口港怎樣轉成一個有自己工業的地方然後發揮國際金融中心想著自己包了一些東西來做現在變成一個特首只是將利益派給別的地方 盡量去大陸年輕人有為的讀過書的就叫你發大陸發展就不要留在香港了轉頭又說香港不夠人才又說要發人口政策研究報告又說要輸入外勞等等什麼呢這個什麼特首來的呢我都不想說這傢伙因為你明明這傢伙你看見他前面爭他後面而且很多人不想聽到他的聲音但有一傢伙更壞成龍成龍現在在加州 就宣傳新片接受訪問你知不知道又說了錯話他說了什麼他說希望出現大災難為什麼呢他說看見全世界希望出現大災難看見全世界拯救的國家他就會高興了為什麼呢他用英文說的很厲害接受外國媒體訪問說到中美關係的時候他表示說 不單中美之間其實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應該互相幫助沒問題接著他又說有時候其實我想看到某些國家出現一些災難無論是大海嘯因為大地震為什麼這麼說呢當每當大災難出現的時候你就會看到全世界湧過來幫助那些國家我真是高興了這是不是瘋狂的然後又補充說 他不是說完的他說自己寧可看見大災難都不想看見政治鬥爭他說沒有大海嘯沒有大地震大家沒有事做政治就來的了你打我我打你我就不想看到這件事根據他的邏輯如果應用他的邏輯應用自己身上就對了因為現在這個大哥他在香港其實可能是真的那是不是應該自己搞個含家都富貴 大家會爆炸是不是想這樣不是我自己啊叫仔說得對現在是人都討厭你即是整個大陸用大陸的邏輯不如我們用他的邏輯我們試試演繹

我不是說希望有大件事發生 就變成個個人會來愛我嘛他用溫大陸的例子你想想當年四川民專大地震就連最討厭港黨反共的人都會放下成見不罵他齊齊去籌款所以就要多難才可以興邦他拔黨路線一重複就不是這樣你到去年再出現這個情況的時候你想想全世界一調轉世界一調轉但我想你說你講英文接受媒體訪問 你說到希望在全世界某些國家會出現大海嘯大地震大災難人家批你的人家指著這個你知道現在我們中國人的形象已經差了你還有一個國際紅星本來都是一些叫做為國爭光的突然間說這些廢話希望你的國家大海嘯希望你的國家地震就大家就出任意我憐憫之心 大佬個個都告訴你中國出現大災難我們全世香港說的大家當你笑現在美國就是黨爭爭得很厲害他的意思不是說這件事就是說你美國佬太過安逸又沒有大海嘯又沒有大地震 所以你們的政治黨爭你所以共和黨和民主黨打差不保他只是諷刺人但美國人不受你這些東西神經病這傢伙應該拿去雙規不應該被他出賣黨員他還做了政協政協不等於黨員我知道也可以雙規政協雙規黃維基也是政協他不是黨員黃維基就差一點他省政協他不是全國政協 他真的在加州說這句話真的啊California 你還想說什麼有什麼說沒有成龍這些我覺得年輕人有些轉變最初大家都很憎他兩年前他說兩三年前說他中國會爆炸電視機會爆炸瘋狂的最近開始越來越多好像預言家近來試過人民幣又試過爆炸剛剛今天國際新聞有一宗一瓶都嘩嘩嘩嘩都爆炸那些都爆炸炸傷人對眼現在他覺得當預言家想想如果成龍 再說這些事情轉過頭大陸又發生什麼地震你這個會怎樣真的要雙規他不是詛咒自己國家去詛咒別人大哥他說別人的地方出現災難全世界都可以去救災自己國家都可以的中國如果有一個海嘯大地震我們國家經常都有災難多難興邦可能跟高官<笑> 大家喝紅酒拿著財富然後有很多人來救災拿錢在中國真的多難興邦你想想一個汶川大地震全世界捐了幾百億去 他們就很興奮地說起然後成龍覺得是啊挺好啊有關他們這些政協人大全部都撈了游泳那就最好了大家就去有地震所以就這樣想就說出來了另外你知道成龍這些作為藝人通常有災難的時候香港的福祿壽都是的最喜歡就是搞慈善秀他們出力就不用出錢然後你在全國電視周圍播放增加他的知名度 鞏固自己的形象不用像現在的人看望災難又不用像現在大家圍著政總如果突然間有個地震中國然後他們整班人湧過去就說要救災就不要搞著電視牌著建制派今天又在說希望盡量要佔中就不要搞佔中聯署 轉過頭田北俊就說要聯署 現在無端端套了一個台獨給這班節目因為上個星期有一個台獨大師林俗水來香港參加這個講座這些佔中的三子其中一個有去到同場一起講話陳建文另外好像鄭宇哲也有去跟著就被左部就套了就是勾結台獨但這個議題其實很難解釋第一現在香港人都不太理會 台灣獨不獨關係鬼事還可以侵添可能有些年輕人台灣獨不獨根本沒有人關注台灣是否獨立實證第二就是香港可能很多人都很想獨立不過就不開不了聲香港獨不獨立台灣獨立也好就是這樣所以沒用傻的不過對佔中和民主派來說他們有很疼雞又怕人家扣了頂帽建制派就趁機 想用這個議題也不知道是否有少許想救救CY 根本就是這個與民為敵同船香港民意對著幹大班我覺得先說回成龍那件事我們就說要開玩笑但我們要譴責成龍逢之有大災難天災人禍大海嘯大地震這些事情在死傷無數違反浩年民的原則這些是不可以拿來開玩笑等於被政見不同你都不會詛咒別人他現在直接是詛咒人他意思是你人最搞政治鬼不忘你大地震大海嘯看你搞什麼 你明白嗎這些人就是這樣譬如說現在他的意思是中國跟日本現在在爭釣魚台在爭這樣爭那樣如果日本有大地震或者中國有大地震日本就會伸手援助中國中國又會伸手援助中國好大團圓結局但死多少人不可以將這件事建築在人家的大災難上面成龍這些是黑心屬於你明白嗎而且這些是 不是叫黑心叫什麼沒有人性沒有人性這些是折墮的加上我想他根本心底裡其實有少許是這些Freudian 含家富貴其實我們說笑譬如你說你有大災難的你坐飛機天空爆了他坐私家機或者去菲律賓被人打傷他坐私家飛機或者他游泳好像上次梁振英那樣沒死到他這個馬爾代夫還是哪裡這個撞到海嘯那些人就開始對梁振英 如果梁振英同情的了吧如果梁振英乘飛機回來用成龍的說法大吉利時乘飛機累很多其他人坐專機回來都累了pilot也不對總之大吉利時如果梁振英有什麼事回不來好像當年尤德那樣要蓋國旗台灣回來 我想香港人很多人都會對他同情的說鞠躬盡瘁上北京之後被老闆罵到心臟病發即是不可以說人家的生命來做一種開玩笑這些是賤的你叫做你明白嗎即是沒有東西賤得成龍包口你說給我聽你問我很簡單的三權分立 三權分立沒有誰大不大總之如果這個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如果在政策上特區政府大依法還有立法又是三權分立我們就不要將那件事撈起但最不宜的是針對他政府搬龍門那是大了你不跟原有的規章制度死得不明不白我拍了那麼多劇集我沒得看了 王維基先生他不是政治人他也沒有政治立場所以我們的考慮全面但是是沒有政治考慮的三個字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打壓是這個特區政府這個無公義的政府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 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林忌黎則粉現在我叫了監製正在拿成龍的碎聲那個烏鴉口 在美國用英文被人訪問說到中美關係的時候無端端扔他出去他想見到他覺得世界上有些國家應該有災難好像薩拉米那些東西可能他說錯了希望每個國家都有薩拉米吃他英文差如果我要幫他繞的話應該出個聲明我們成龍大哥英文差一點 他是想每個人都有這個依賴來香腸吃不是想有海嘯這傢伙你問這是國恥我想全世界沒有人說這些東西這個都算是紀錄你有沒有人說錯話說到希望有些國家出現大海嘯 如果國家剛剛出現大海嘯我想被人罵到狗血淋頭 你上次Sharon Stone 幸好這個美國沒有<笑> Sharon Stone那次說Carmen Karma都被人罵到狗 其實被人是hijack了的 因為他原本說Karma 就不是這個意思他不是這個意思就是說順明雲然後整班就剪輯他又轉譯了中文故意說話但這傢伙不是玩他的這個就不是了所以我們都在剪輯的我們剪了出來大家原汁原味聽聽英文怎麼說 看看親共傳媒敢不敢追殺成龍他真的要道歉的我覺得我們現在是要求我們行公義嘛喂浩連敏我們現在要求成龍向全世界的人民道歉怎麼可以說因為不想制止一些政治的糾紛 然後還要大災難 最好有些大災難出現就令到人民互相 愛護互相伸出援手就變成團結 這是什麼廢話 他還要沒得繞的他說明是大海嘯或大地震 你什麼叫大災難 你還要說大災難可能是其他東西不是他說明是大災難和大地震 還要他是在一個經常大地震死很多人的加州去說這些說話這些聽起來很明顯你身同感受如果你是加州人 我經常擔心那個斷層再斷開,真是大地震 2004年,那個大海嘯 10月26日 很多人記憶猶新 整個布吉變成亂葬崗 是什麼人來的你不可以說這些死了二十多萬人民州又大地震來其實香港應該是慶的如果根據這個邏輯應該年年國慶都弄一宗好像南丫島的海難那我們真的互相伸出援手還有菲律賓事件搞了三年跟他的邏輯應該經常都有這些發生這些 真的不是人來的你應該要譴責 整個議會可以譴責他，是要譴責他的，我覺得我們應該整個聯署，就譴責成龍，要求成龍收回他的冷血言論和所有曾經天災人禍的死難者和死難者家屬道歉的，這個不能談的，這個真的，要不就麻煩你 拍衰人類都不要說拍衰中國人，中國人沒什麼被人拍衰，已經是最衰的了，那會不會拍衰香港人呢？那用不用寫CC的copy給這個演藝人協會？要啦，可能曾志偉說這個個別事件，有個別事件嗎？曾志偉說他可能說得他已經有厚度了，他不是好，如果我說就可能不同說法，希望香港那些六四，六成支持民主派的嘛， 六七四十二，如果四百多萬人死了去香港，就天下太平，誰做特首就誰做特首，都可以的，你這樣說話是令人震驚，我真的想不到有個人會這樣說話，你有沒有想過呢，林奇？阿嬌仔，如果今天不是發生，當今天我不說是成龍說又不說是事實，我問你，我有一條暗春，說了這些話，你信不信你當然說大班，你傻傻的，你別玩我啦，真的啦。 我又不是想說比喻，但這真的只是完全沒有什麼自己水平，那些品格很低，基本上沒有腦亂說那些人可能失言才會這樣說，都不會的，你有少少聲線，找一個牛頭角順數，找一個街邊的老者，有些人是喜歡故意說反話，你要說我不是這樣，有些人是這樣沒腦的人，但這些通常是很低層次人才會這樣做，都不會的，但都是一時氣憤，質疑才會這樣說，通常叫你，如果難聽說你合家什麼，那通常是這樣的，因為你有少許聲線。 我看你家裡火災，我看你家裡林樓，正常來說，就算他有這樣的想法，正常有少許聲線，他會說出來，你說出來會被人打，今天大哥不會這麼蠢的嘛，是不是？但是成龍就以為自己天之驕子，天王，他說什麼都沒人夠膽罵他， 我又打過一些譬如不倫，譬如說你住在劏房，一戶有20多夥，經常在那裡打架的， 經常吵冤巴閉爭廚房爭錢鎖爭什麼都爭，隔壁有個人經常被你們那些人煩，他就說鬼不望有日隔壁大火，就等他們這些人你救我我救你，就不用再爭了，就這樣而已，不燒了你的房子，忽然大火都看不到，原來隔壁鄰舍平時在打架，原來都有災難的時候，人性出來了，互相救災，你說什麼啊成龍。 跳樓了，你明不明？你不可以這樣說話，你明不明？你丟了我們中國人假，不是丟香港人假，中國人我都不關我的事，太大了，濕直，你丟香港人假，最後是香港藝人，香港人，你明不明？可不可以叫他脫離香港籍？可不可以？不過他是人大政協，他是政協來的，已經全國政協，申請稿當年羅德成，他國籍就應該是澳洲的。 我真的記憶所及，沒有人說這些話，沒有人幸災樂禍到這個地步，他還要以為自己很威風，他還要有些國家，不是說你家裡，那個人說他條人，在世界上是有這些國家是應該有，天災人禍，應該有大海難大災，這個大海嘯大地震，如果太和平，政治老就來了，我說一句，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了，不好意思，情願有海嘯也不情願有政治。 政治紛爭沒有事,不要以為美國這樣 那麼多人受災的時候,他又覺得沒有事,我問你兩位,現在的民意,如果你是政黨,你需要聯署,第一件事,如果你跟民意的話,是聯署什麼?聯署當然要給牌這個港事,這個不用說了。現在派一些議員出來,全部站在一起,聯署要求佔中取消佔中。 什麼來的,現在是當民意廢騰,因為他們一向的態度已經是反對佔中,眾所周知,民意廢騰,每個人都要求聯署,立法會用,第一就說要政府發牌給王維基,香港電視網絡,另外一件事就說要PAP,特權傳召行政會的文件,你們就不去簽? 現在是堆聯署就叫你這些佔中三子取消佔中了,現在就是整修東擊西圍,太過分,但是我包括這些建制派議員說聯署去反對佔中,又勾結什麼台獨,誰有空理會,連罵都廢了,報都廢了,態度都知道你們反對佔中,多委員聯署,那我們就準備好成龍那個 生病的,在美國,加州,接受一個傳媒的英文訪問,我們沒有經過刪剪的,聽聽成龍怎麼說的。 I should not say that. Sometimes I really like to see some country have a disaster coming, or either big tsunami, or either big earthquake. After the big disaster coming, you see the whole world, everybody flying to help the country. I'm so happy. No tsunami, no earthquake, everybody, nothing to do. Then politics coming. And you fight me, I fight. I don't like to see these kind of things. 即是他就不喜歡太平盛世的時候,人就搞政治了。我就情願見到大災難。喂,說什麼?我不想要手術。 寧願就要腐爛這個幸災樂禍你沒有見過這樣的政治我不喜歡政治但又沒有辦法避開政治唯一辦法就是家破人亡就看這班人死了所以不要政治 自己的安逸,建築在別人的痛苦和災難之上 我就說不如我希望香港有一天,如果在紅館有個大演唱會,成龍那些 很多他們的演藝人都去出席,捧大哥場 希望紅館倒下來,好不好? 以後就不用聽這班人的噪音,行不行? 我這樣說會被人罵,你明白嗎? 大班冷血 一定死定了,立刻聯署針對你,大家我們聽眾不相信正話的耳朵,不相信成龍真的這樣說的,你又不懂英文的話,你對英文的水平低一點,其實就聽不明白成龍說什麼的,我們再聽多次了唯有。I should not say that, sometimes I really like to see some country have a disaster coming, or either big tsunami, or either big earthquake. After the big disaster coming, you see the whole world, everybody flying to help the country. I'm so happy. No tsunami, no earthquake, everybody, nothing to do. Then politics coming. And you fight me, I fight. I don't like to see these kind of things. I fight you, you fight me. 最大件事,一句話,真的很大件事,成龍,我真的希望是因為真的英文水平差 I'm not happy,我就不開心了 我不是 I don't like you, no like you 我不like you 喂 I'm very happy very happy 什麼 有大海嘯大地震 I am so happy 他是不是神經病我就會 so happy 真是傻的,這個人真的要捉他青山嚴下腦袋 I should not say that 他一開始,他又知道不可以說的 所以他有備而來的我告訴你,一個不懂英文的人,我們最清楚,因為我們都不太懂英文 當你要去講英文接受訪問的時候你已經想定怎麼說因為我們英文不是用英文想的其實已經想定的說什麼尤其是他英文水平大家不是得罪他一定是低過我們在座三位他一定我們都要想我不知道你想不想想大狀不用想我們要想的想定英文怎麼說換一句話來說他不是sleep a <笑>鬼大的套房在那裡走了四個圈 人都不會浪費時間去拗埋無謂的政治不如共同為人家拯救這些難民於危難裏面共同努力他想說這個意思但如果不是我就很開心看到大地震大災難反而我不想看我幫他加上反而就不想看到人家政治鬥爭那就這麼說如果給他選擇他的系式很簡單你情願看到人家在太平盛世的時候 那些政治鬥爭抑或情願讓我選擇有大地震、大災難人就會有善心互相扶持我就情願看到後者了他真的這麼說沒得避的我幫他逆賣兜都沒得兜但英文來說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英文說很開心見到有些國家出現大災難最好就是大地震或大海嘯大地震全世界的人湧到去救災就不會了沒事的時候就你打我就打我就在這裡講政治他的意思是這樣的我很開心見到他們最好死就是這樣的意思你這班人林忌 小孩經常搞政治鬼不忘你們見到你們有些大災難來臨你身上的時候我就開心到時我來幫你雖然你罵我而已到時我會幫你的喂賤人一個你不可以將你自己的理念建築在別人的痛苦和生命但問題是如果他講過別人譬如他講我最多得罪我而已缺德而已 但如果你講一個種族就是種族歧視但你講一個國家或者可以引起戰爭大哥你在印尼送去海南法庭APEC開著APEC你就可以說印尼成日海嘯你這樣說我想你是恐怖分子但你不要回香港的大哥你回來不知道人家的恐怖分子回來你要災難我給你 整個書可能你要戰便要戰我來你要災難我給災難你這些人就去放火的人這些可能真的如果用心理學找他見心理專家可能他有放火那種傾向拍戲災難片多他去放火燒人然後成龍走進去火場救人出來不開心你明白嗎譬如倒轉頭請他來我們這個節目就讓我們罵 罵到他們沒有聲音出說英文又不行說中文又不行你這個死梗除了打就我們三個可能不能打我們就糟糕了他就心想他一走回頭笑鬼那些黑白他然後他整班人走下來救你那些人那就多開心 I'd rather see that 我情願見到這樣 I'm so happy 沒有了現在是沒有成班人了以前還有成家班現在是孤家寡人來的因為成家班全部都被他扇到席你問誰成家班不罵他全部都是搖頭版你這些人說話很走人另外一個走人就是羅發招勳我就覺得現在梁振英是眾叛親離我和Q仔我都同意的我們都幸災樂禍的都是他證實了小班的料很準因為小班說出來我都在小班聽 小班就說收到封你本來行會裡面有個小行會的嘛開會前都有的以前都有的現在張志剛張振遠張振遠就沒得撈了三田和劉芬昭芬就先開會了現在沒有了但沒有劉芬昭芬攬直就攬直那個劏房波只剩下張志剛劏房波和梁振英三兄弟自己搞定 問還有誰做小時波的時候去的都會出席他不是行會的嘛他可以出席行會的嗎不是他組討會的組討會他們講組討會張志剛有沒有張志剛有不過最親密的都是陳茂波的但問題就是我們陳茂波當然親密他們分分鐘去收租佬來的收租佬當然親密問題就是 現在看到他們眾叛親離轎仔當然是幸災樂禍我不是幸災樂禍我也是但另一件事你又看回頭你證明羅范昭芬這些人就是大難臨頭各自飛見到這件事一單又一單都無所謂見到星期整班人湧上街羅范昭芬因為做了這麼多年官 他始終對民意有掌握你有少少聲音的人都知道是大件事的你與民為敵不過我覺得他有些怨婦心態還有就是我覺得他不該你明白問題你都要有你一天入得行會你要集體負責第二件事你又要保民你現在出來好像怨婦那樣第一怨什麼那些人出來說三道四他第一說了什麼 梁振英其實交代得不好如果梁振英早點像昨天那樣說就沒事了我批他他照足昨天那樣說更死多沒有分別的第一他的judgment有問題以為梁振英早一天學做教車師傅你好像昨天那樣說你就沒事了這是廢話你問問全香港市民我當然現在將時鐘撥回頭那天梁振英真的出來說昨天那番說話你收不收火 他沒有牌就不收貨了不用說了第二件事就是因為梁振英交代得不好就說自己行會的兄弟你差不多是兄弟會但這個就是可能就說有人出來說三道四因為他都是嫌人物來放了出去他都是嫌人物有份過他自己就想保自己其實放火的就說人家放火就罵人最聰明的了接著你就對梁振英不忠 你是對市民不義一個令人鄙視的接著更好笑賴上屆政府還過癮一起聽一下去年有國教今年就有免費電視都是包圍政總一年多有兩次過萬人包圍政總其實是不是顯示特區管治有問題呢 我知道我說這句話有很多人會很不開心但我也要說這兩件事都是上屆政府遺留下來的事是不是已經人家都說已經做了三年了三年都沒處理到問題但決定是今屆政府的我知道今屆政府但為什麼上屆政府這麼久都做不到決定呢其實這屆政府是真的很努力地為香港人做事 很努力地做你看到又已經是一年內已經有出了長遠房屋策略又短期的措施長期措施短期措施都在做扶貧又出了一個很完整的報告看問題看得很深入很全面很快又會出一個人口政策的報告你想想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已經做了一些這麼大的事這麼大的政策我們是不是應該也對這個政府 多些支持多些體諒多些欣賞這樣說有問題為什麼呢其實他是指桑罵槐罵爺爺其實上屆政府是譬如說開放大典波發多些牌是定了一件事但到最後做不到是爺爺不給和被梁振英喝著過渡政府看守政府裡面不可以做決定拖到今個 其實你們政府是可以決定給三個牌的他的意思就是上屆政府全部禁止他我們就不用做上屆政府禁止所有問題我們就沒有問題做就這麼簡單羅范的意思就是這樣最多都是你如果你搞定了又通過 國民教育又23條又做了所有事情全部香港沒問題搞定了等梁振英看守鄭腳好像一間新的公司一樣好像最好的彭定康那樣留下政府給你就行了但問題現在搞定了就不輪到梁振英做了剛剛搞定了就變成了董建華了你專業人士我是從邏輯去分析這些是廢話上一屆不做國民教育沒事的 這個香港人是支持的你接不收人家不做你要做人家上一屆政府聰明收了命令要放火的我不去放現在你這個政府收了命令就接下來就去放火放火被人罵你就說什麼呢為什麼你們不罵上屆政府不去放火呢這是什麼理由你講邏輯就好了 發牌又是上屆政府就說如果發兩個我情願不發大哥不要搞阿叔喂聰明的嘛那你是賴上屆的那你可以不做嗎還有是不是上屆政府找一支槍指著你告訴你我頂了這間店給你等於我頂了這間店給你有兩樣東西你一定要做的你幫我拆了招牌幫我拆了廁所屋宇署要的你一定要拆的 那你就拆了但現在沒有人叫你拆的你一定要拆的你就做壞事你就賴上屆上屆不做壞事就變成幫你代罪羔羊這些就是人渣你什麼邏輯就是騎騎騎我知道我說了這些話很多人不開心你說什麼但問題就是因為上屆不做這個梁振英才有委任他答應了他們不做我做你給我做特首就是這樣如果不是他誰做特首 羅文昭芬也不會有得做行政會成員不知所謂他是被上屆政府炒魷魚的人你明白嗎你明白嗎這個人你明白嗎如果上屆不做沒有人叫你做的你可以不做的你也可以有個不同的決定為什麼你不出三個牌是不是上屆政府寫了下去只限你出兩個牌你一定要推國教 上屆政府有沒有巴閉可以寫這些東西下來你又跟著做一個角度但羅芬昭芬是女人是怨婦怨婦就沒有邏輯怨婦可以是男人來的你明白嗎有些女人譬如她可能很喜歡梁振英本來是不是根本可以拋棄她同床共枕本來可以是不是這個所謂閨蜜本來是這個叫做登堂入室 突然之間莫志斌被拋棄的氣負心態反轉了屎所以他說的話就是一口沙糖一口屎充滿怨氣就是這個意思他又想回頭但又有怨氣死得不明不白我拍了那麼多劇集我不能看黃維基先生他不是政治人他也沒有政治立場所以 我們的考慮全面但是沒有政治考慮的三個字商業理由三個字現在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打壓是這個特區政府這個無公義的政府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早晚呼應監察社會 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林忌黎則粉6點08分歡迎大家回來大聲台這個叫做風波裡的自由風 Crossover 這個叫做盧漢QK 直播室有個看不到的林忌 但聽到的聲音不要緊 還有Q仔和我 你就看到聽眾和觀眾看不到有個問題就是現在梁振英很簡單現在立法會就說要 P&P 即是用特權法要拿行政會的文件 現在最好笑的一件事,當然行政會的文件當然不想拿出來給你看,我也相信拿不到來看,因為特區政府的法律顧問,首席法律顧問律政司司長 袁国强资深大律师说反对派要求立法会讨论引用立法会的权力及特权条例调查发放免费电视牌照的风波，即是他不认同的。这个人说全世界的内阁都有保密的运作。 袁国强就说破坏保密制影响深远，为什么呢？昨天在公开场合被问及有关问题时，强调特区政府一直沿用行会保密原则，其背后的概念有实际用处。如果贸然不遵守保密的机制，对法牌事件固然有影响，长远而言亦不利香港整体发展和政府运作，故应以其他方法处理法牌事件，希望不会出现以权力及特权法 介入事件的情况，避免产生一定的法律问题。他又说有关事情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一点都不简单，即使并非要求公开行会里面的讨论细节，是不是就着不违反保密原则，仍要视乎实际的情况。在现阶段难以评论。他又说尊重任何市民提出法律行动的权利，依法办事。这就是废话来的，大律师。 當然是廢話，因為那個事實是第一，那天下午已經是行政會議的所謂保密制已經破產了，因為你晨早已經傳出街，就告訴人收市之後就會舉行這個記招會講關於發牌的事宜，那你理論上如果一天保密是沒有人會知道的，即是起碼去到這個五點你向這個傳媒宣佈有個記招才會知道的，晚上就已經炒到飛起， 聽聽袁國強怎麼說，特區政府的首席法律顧問 不是说我们现在现届政府用的了，一直都用开，而且它背后的概念有个实际的用处的，所以若然是很贸然地去不遵守这个保密的机制，其实不单止是对这件事，也都要看回对长远整个香港整个政府或者其他的运作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地去处理，在这件事上面，我们希望可以 有其他的方法处理，希望不会出现这个权力和特权法的产生，因为这一方面其实会产生一定的法律上面的问题的。我可以讲下法律的，你讲法律的，法律的问题基本法有讲到保密这件事，你讲过的。最主要就是说为什么香港会有个所谓的行政会议的保密或者内阁制，就是因为根本上已经是英国里面就有一个不完全的三权分立制度来的，你个内阁 本身首先是来自这个立法会，即是当时的国会下议院，所以他的内阁制本身就是一个立法机关的议员去担任的嘛，你是因为当选了个议员才会去做首相，所以某程度上他有一个自己的凌驾性和那个立法机关不同，原因是来自这里，但香港是没有这件事。 整个行政会议全部是不知什么人的找回来，还有那些委任的局长，那些局长也都不是议员来的。所以在英国的制度里面，他来自整个制度现在变成一块东西，在英国的内缘就是人家有个三权的混合的所谓分立， 而在香港现在的情况就乱七八糟，被一个基本法已经是压着在上面，不知在做什么，有行政主导，但同时间你又没办法有一个所谓问责的一个立法的一个关系，你班人又不是选出来的，又完全没有一个民意代表的，现在你就说因为有一个决定，一个关乎香港这么重要这么多市民关注的决定，你就说我没办法交代了，因为这个机密全是机密，你以后所有行政会议有关的是为什么加价是机密， 所有政府做任何事情都是机密，我总之谈过就不解释了，这个黑洞来的，这个行政黑洞，大家永远都不用说了，是根据黄永平或者李鹏飞他们的评论都说，李鹏飞做过行政局，那个保密例子是说在讨论过程里面哪一个人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立场，为了他可以畅所欲言就不可以说出来，究竟哪个赞成哪个反对，是这件事而已，但做了决定之后，就正如那些人 就正如好像昨天梁振英出來自己說的時候，這些一定是可以公開講到的，正如最近放料，好像《東方》和《星島日報》也有說，基本上是攻擊說港市其實是財政不行的，因為花了很多錢自處的事。如果這個真是理由的話，這些肯定是說這些所謂港會權威人士放出去的，那這個就是足夠理由是 這個政府可以有個理據說你是因為財力不行，所以不給你，你可以這樣說的，這個決定是可以講出來的嘛。 如果你真的言之成迫的話，為什麼你不說呢？又要洗橫手去放出來。至於你說那些行會成員裡面說的話，結果就是行會成員自己全部違反了保密制，因為放了資料給明報，給有線就告訴大家，我們不贊成，我們有人不贊成的。<笑> 說回基本法，什麼叫保密制呢？很清楚基本法是有寫實在，就是說未得行政長官同意，行政會議成員是要集體負責，就要保密的。未得，你記住，聽到嗎？未得行政長官同意，你就要保密。換一句話來說，如果行政長官同意你， 你就可以說的，很簡單，我們現在要求行政長官說，我沒有叫羅范昭芬說，我沒有叫李國章說，這是第一，這是謬誤在這裏。第二，政府也有權透露行政會議的決定，政府和特首都有這個權。另外，梁振英又說廢話，從未發生過特首推翻行會的決定。 <笑>語言藝術第一，他說過去，他沒有說自己過去從未出現過。行會呢，我告訴你規矩裡面是怎樣呢，行會以前很簡單，港英年代說港督會同行政局。什麼叫港督會同行政局呢？當時行政局是很少人的，有個別的官守議員， 再加上一些非官守議員，如果非官守議員、警務處長都是的，很厲害的。如果他跟同事有關，就叫一些人進去。另外以前很多年前，三軍司令、警務處長都是的，那時候即是告訴你，港英年代高壓殖民地統治的時候，那些拿槍的人很大權的，所以為什麼警務處長是一號車嘛？ 財政司司長才是二號車，說回那時候是怎樣呢？你作為一個內閣成員，大家可以討論，但是如果你是官守議員，你就不能提相反於港督的意見。其實跟現在行政會是怎樣組成， 但是那班非官守議員就等於上市公司獨立董事一樣，就是市民的代表，他就監察政府的運作，他就有權表達不同的意見。如果港督作了一個行政決定、政策決定，只要有一個非官守行政會的議員反對，行政局的議員反對，他要記錄在案。記錄在案之後做什麼呢？ 交到英國殖民地部或者以前就收尾就交到英國外交部，他有監察的，他要給老闆看，解釋為什麼，你記錄在案。譬如當年的華人代表周新市反對，他要說這個人反對，但我就決定這樣做，有監察。好了，現在去到特區政府成立之後，根據基本法就叫做 特首會同行政會，他就擺了所有司長進去做行政會議成員，所有局長其實是愚蠢的。以前就不到你的議題，你不用來的，你這麼多人開會做什麼？而且阻礙你的人做事，其實都挺愚蠢的。你都知道，現在梁振英還要磨爛隻，叫你下午不要吃眼。這好像是林鄭月娥第一開始，初都不是第一屆。你擺了這些人進去，多餘一點解呢？他是不可以提出相反意見的。 即是特首決定了，你根本就不可以，你可以說的，但我不同意。好了，看回非官守了，就真的靠回非官守議員表示意見，因為他們有權表達不同的意見，因為他們不是內閣成員，他叫自己內閣成員，其實是非官守議員，非官守議員只是獨立董事，你是股東，你是董事。如果他們表達了一些反對意見，好像今次這樣，我收到資料有 起碼兩個非官守議員是反對的，他要記錄在案，但記錄在案不用交給人的，收起來的。還有一件事，香港又沒有一條條例，基本法又沒有，說多少年之後檔案法沒有這件事，沒有說五十年、二十五年就可以拿回這些東西，那些是公開的，即是石沉大海的，寫完下去就算數的。當年為什麼梁振英說告唐英年的， 你不要叫他告他，又說他報案，報了案為什麼？好像那時羅范昭芬去報案，如果記憶所及，他說那時 2002、2003年續牌的時候說明不續牌給商台接著說到7日出坦克車、催淚彈防暴隊他就說這天所有左部攻擊 唐英年說唐英年洩立行會機密但又是假的報案沒得說的收藏了哪裡說的但我當然知道是事實當年有人告訴我有什麼事所以我就告假等商台續牌才回去誰知回去續牌都是要死一樣沒得做現在商台的牌還有兩年到期 2005年還是2006年到期商台的牌 12年不是15年到期還有兩年到期好戲在後頭現在梁振英做我會不會做你12年你這麼多人在這裡收回牌所以問題就是在這裡所以說明這些廢話可能是騙人騙鬼政府第一就沒有所謂保密你就要出來交代 為什麼你不給牌這是公眾利益你也要交代我為什麼不給牌還有你之前說給三個牌為什麼突然改變初衷還有你有三份報告書都說黃維基是排第二怎樣給兩個牌他都有份但接著你又說有第四份報告書就倒轉了黃維基排第什麼你告訴我們 所以就不是羅范昭芬口中所說只要特首第一天出來說了昨天說的話他就沒事了你聽聽他怎麼說什麼不收貨哪位行政會議成員在這件事的取態的立場是怎樣以至到他在會上有些什麼發言很多這些報導是不盡不實的這個是一個有效的機制也是一個團結的隊伍 行政長官在開行政會議的時候可以不聽從大多數行會成員的意見他仍然可以按他自己的想法去做只要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就可以了這是基本法的寫法但是過去從來未發生過議程保密會議內容保密出席者他的發言的內容保密他們發言的傾向或立場也是保密這不只是說 可以讓通過保密可以讓出席者能夠暢所欲言 而是全世界各地政府的內閣的運作都是這樣的 特區政府要就任何一件事情有回應的呢 我們一定會具名正在現在站在這裡向大家說所有其他的猜測我們的考慮點是什麼又或者是誰在什麼場合裡說什麼說話呢都是不是官方的 我覺得這次政府在出來解說的安排 的確是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 是絕不理想。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原原本本, 其實今天行政長官的說話, 應該可能是頭一天, 就應該全部說完了。 好像經常都有很多消息人士, 我尤其是覺得不應該有那麼多消息人士, 那些都不知道是什麼人來的。 那些什麼人行政會成員都什麼人大哥啊你明明是廢話連篇流語言藝術說過去沒有發生過即是今天有發生過第二件事數人頭官守議員多過非官守議員一定不會大多數否決的 因為官守的議員一定有party line的嘛特首說什麼就什麼但是都爆料就是幾個司長是反對的反對是曾經表示的但不是在行政會上 是我在之前的入到行政會大家不出聲的特首說跳海就一起跳海特首說跳樓就一起跳樓還要不投票的嘛其實不需要投票的嘛只是給非官守議員你可以表達反對聲音但是一定不夠人的你不能舉手只有兩個人出來說兩個人出來說都是說得很客氣而已要給的那三個牌不給很嚴重的 最多是這樣說的我都跟你解釋過希望你再考慮譬如這樣說你明白嗎這件事呢 沒有推翻行政會議的決定這些就是完全是語言藝術行政會議決定你決定的嘛你當然不會推翻你自己的決定廢話怎麼推翻自己你說有沒有反對意見有些人提出一件事那件事是合理的你去推你行政長官你自己他不聽嘛就不是他不推翻你自己左手決定了你右手當然不會推翻他但哥你說我從來不會有 過去沒有發生過推翻這些事情這些是廢話又在語言藝術騙我們經常每一句都在放飛機在煽我們現在還有行會裏面出現一件很嚴重的事情你記住一件事李慧琼因為她有利益衝突因為她代表其中一間電視台有做專業提供專業服務所以就沒有投票沒有出席討論這個議題坐在外面坐爛板凳 不准派王維基那個人來的這是第一個問題現在還有一件事茶史美倫的茶家他的大伯去到查茂成查茂成的弟弟叔仔查茂什麼他們兩個是亞視的大股東你查史美倫還有 是告政府告還告不要發牌你查史美倫那天幹什麼開會你現在不是禮崩樂壞你看到問題出現了完全沒有規矩你還跟我說你這個梁振英我們有規有矩既定程序有什麼行政公義你有資格說公義兩個字無恥啊你明不明還有你現在根本禮崩樂壞你連行政會的利益 你當了陳茂波一樣完全沒有申報就可以他說一句就叫申報現在梁振英不什麼都私下申報了你知道這個曾志剛經常在見梁振英什麼都私下申報了都不行他是要避席的這件事就是一件事你要被人看到你的公義這個你是梁振英說的不是我說的因為我永遠不覺得梁振英有公義的如果這個世界有公義就不會有梁振英做特首這個世界還有公義說的他說我剛才說他廁所的時候梁振英跟我說了我申報了就算正式申報也不對他應該不開 不開會有什麼問題但問題最大件事張志剛在裏面一令說不要讓王維基發牌歷陳利害你怎知道有沒有說到爺叫我告訴你我怎知道問題就是你有個利益衝突在那裡你怎可以你明白嗎你完全不可以在那個列席還要發言你明白嗎 所以禮崩樂壞一句說了我問你是不是大鑊你說這個政府是不是大不鑊應該都快散了現在已經是紛紛離析看看怎樣收拾殘局你的總辭其實應該是總辭不是現在來說因為為什麼呢如果是聰明的其實為什麼現在這些非官守議員的表現特別是將來基本上潛在有可能 在2027年出來選特首也有你又想得分你第一個辭職一定拿到分你現在還說辭職林煥光第一個要辭職你當日接受委任的時候你說什麼如果入了行會做了一些事是違反公義或者對他自己過不了自己的良心他就辭職為什麼你不辭職

原來有些人你認為他是台獨已經是恐怖分子就不能夠見了，如果是這樣就是第一個大罪又是689，他為何批准入境呢？例如以前很多不給，例如你六四敏感時期很多文人士、黃丹入不了境，連高智活都不行，你不知道這個台獨的投資林族水來香港，為何你海關那些不守住被入來呢？為何梁丁放入來呢？那是不是暗通台獨？ 他又怕不讓他入境，然後在台灣中共又被人罵到躺在那裡，又怕影響台灣和中國的關係，於是就不敢拒絕他入境，就是你見他又要立刻屈你就抽水，為何不見得呢？就算他台獨又怎樣呢？其實你們出來可能是想救示威的，特意轉移事件，想激起民族主義分子的同仇敵忾，現在這招不銷了，沒有人去追過一件事，昨天大公報就不知道發了什麼神經，弄了一篇 撐這個撐花牌撐上街，我們每個人都跌眼鏡，表面是撐但洗手是罵蘇錦良，還罵蘇錦良，但大公報那份不是蘋果，那份不是D100，不是什麼主場新聞，所以我就說今天這個建制內部就亂了，今天十倍奉還，全版罵了那些人，正式化。 帶頭的就是你老友了，這個就叫做劉乃強，王維基就應該願賭服輸，接著整版就說你這幫人拿不到牌就不要政治化，不要被人抽水，不要被人乘機煽動。昨天一篇文我想是 我都不會罵他，但我們知道不理他說什麼，你都知道他想說什麼的。但你不要忘記他為什麼，我上個星期五剛剛開車回來，駕車的時候聽到這個港台有一個所謂自由風，很喜歡在星期五找葉宗文，還有這個楊健興。他們其實這些官方輿論 在上個星期還未出現昨天的事件，他們想幫他扼，他們怎樣扼法呢？那些argument就很簡單，葉宗文說的，第一，他就說這個政府，包括蘇錦良和行政會成員，就不正面地說這件事，其實現在發多兩個牌是好事來的，從來都只有兩個牌，這麼多年都只有兩個牌，現在突然間多了兩個牌，即是double了四個牌，是不是先呢？ 所以現在有一宗新聞，曾志偉辭去演藝人協會會長的一職，即是出了真的，是的，就是這個蕭若元在電台說曾志偉致電吳思遠，阻止人拉人去遊行，所以曾志偉今天就開記招，說會辭去演藝人協會會長的一職，職務暫時由秘書處頂替。 問到為什麼他就說暫時想用個人身份去發表意見，就不想背著演藝人協會這個名義。我講個秘密給你聽，當日在上個星期大家要出聯署的時候，他們有很多會，導演會、美子會、什麼會就整了一份聲明，去到不知第幾個稿了。 大家都同意了，很暗春的兩段聲明，就是大家見到那個演藝人協會簽的那份，第一就說要政府公開透明，交代為什麼不給牌落黃維基，第二段就說支持發牌給黃維基，因為這樣做會對業界有好處，因為可以製造更多就業機會，那不是很簡單？大家都同意了，演藝人協會曾志偉不肯簽。 他們開會的,那你又要尊重曾志偉,他有開會投票的,據聞,就說不簽。不簽的原因是反對第二點,

現在被人罵他為何走去台灣勾結外國勢力 陳建文就會打電話進來問問究竟他台灣搞什麼鬼 張德江委員長或同盟委員長其實他們有沒有表達到可能對普選一些看法或者表達中央的立場譬如說提名委員會或者公民提名一些的用題沒有談到具體的張德江委員長表示了中央是真心希望2017年的政改能夠做成功的其他的 具體的內容問題因為我們現在還未開始做諮詢工作那個諮詢文件都未發出去因此我們沒有談到具體的政改的內容有沒有指引來的應該特區政府是怎樣做根據基本法和人大常委的有關決定為什麼今天要將張德江的會面令到他這麼秘密一開始為什麼不願意跟我們說甚至連同黃光亞見面都不肯跟傳媒說 如果要秘密的話我不會主動向大家在報告我們見面的內容我們在可能範圍底下我盡量公開我們見面的安排和見面的內容第一終於讓女兒都見張德江其實張德江本來不見他我收到資料他這次上去只有黃光亞見 但搞個大頭髮出來就是為了這件事見他其實他又說得對他又沒有跟他說過牌我都同意他怎樣車大炮都好他一定沒有說到牌因為老闆見到他都不想說那件事就是說你有沒有搞錯又一鑊十幾萬人 就是圍政府總部還要那些是不搞政治的人 還有很多其實是糧粉來的還有是你自己人還有我收到資料張德江說很多是蛇齋餅毒的人現在就想上街你搞什麼啊哥是沒有提到電視啊<笑> 你知不知道大陸流行寫什麼寫報告書的嗎多數交代書那些叫什麼你最熟寫過的我當然沒有寫過背過書當然不是背過交代背過書當然不是背過交代背過書背過書當然不是背過交代背過書背過書當然不是背過交代你問一下你為什麼星期會搞到十幾萬人上街還有一件事那些人平時不是上街的人反而平時上街的人沒上 這是真的平時上街很多都沒有上感謝那些飲雞汁的師奶很多都去了旅遊抗共他們反而沒有上大哥他跟著問他有沒有跟你說有沒有教你怎麼做依法辦事根本基本法根本不想跟你聊天根本我想進去被人罵他狗好了為什麼他不說什麼呢因為第一之前他不知道見到張德哥 他真的不知道他又不能說所以他上次見菲律賓總統我希望張德光好像菲律賓佬那麼刮發放圖片是的一完就發個圖片出來原來他坐椅子裡面看到貓在那裡張德光就坐在那裡拿著皮鞭 你又不會的不是啊你記不記得當年陳方安生為何辭職你說了你說的話我就做了陳方安生就因為當年被前期審的省他不是那辭職省都不會辭職的你說我們正在說什麼呢就是說林忌說他不會蹲在那裡扭著耳朵你說不會的那不會這麼酸的不要譚冠他會 他會在公開坐到正襟危座拿著寶仔拿著筆來抄罰抄就會有很過癮的這些應該是講規矩的為什麼上次去見菲律賓總統成為喪權辱國呢菲律賓總統正襟危座坐正中位然後你打橫三條油麻甩佬你黏著我黏著你坐上把那些什麼 難聽說就很醜當年董建華下台去到澳門有沒有凳坐的你記不記得那個圖片在澳門澳門不記得了他站在那裡對著那些人說全部站起來凳都沒得坐全部站在那裡茶酒不足 十幾個人 董仲以為好事說國家領導人回來香港的時候說國家領導人鼓勵我茶酒不足他都不知死董仲華蠢董仲華不是黨員你知不知道陳方生那次為何辭職想見廖輝的巨民大叔脫了拖鞋咬了煙仔有些人折墮都說穿了睡衣你見他那不是穿短褲穿睡衣你就知道什麼了 今次上去你怎知道穿睡衣是想冒犯陳丹以為你想怎樣穿睡衣那不是因為你是端莊的女性可能是誤會如果是這樣即是穿著衣穿著拖鞋等於在一個女性家裡如果穿睡衣出來你以為她真的是燕威庭你不要啊你死定了我不是擔保你我明白嗎你找我啦你到時打我叫我擔保你啊不要 今次你不讓他關門不見張德光沒有椅子坐如果他醒的就立刻蹲在那裡即是學那些強國人同胞自己有你不要怪我同事來的今次真的很嚴重我們同事今天弄了一份李儀今天說什麼聽聽李儀說這個很過癮的題目很過癮的你們有沒有看 應該看不記得了比較巧口整段文的題比較巧口《蘋果日報》評論李儀不能說的理由便是政治理由王維基在記者會上評論事件是不是涉及政治因素的時候說 如果政治是指與中央政府有關,就我所知,不是一件這樣的事 這是他和梁振英在電視發牌問題上唯一相同的看法 但也是最没有说服力的看法。如果没有政治考虑，那有什么考虑是见不得人的呢？行政会议要为申请牌照者保密，是保什么物呢？三间都是上市公司，财务状况都是公开的，申请免费电视牌照的计划也都已经刊宪，诚如王维基所说，看不到有什么资料不能够外泄。回归以来，给香港人的经验是， 不过他本人是不是反梁或者反共的政治人是一回事，中共放不放心给他搞一个免费电视台就是另一回事，两件事并无关系。梁振英上台之后不断推展不同群体参与示威游行，推国教，将平时不顾政事的中学生和家长动员起来，现在又煽起大批看电视师奶的情绪，连曾经是超级梁粉的演艺界人士也都加入反对行列。行骗长官自己选择和委任的高官和行政会议成员都不支持他，在众叛亲离底下，实在令人怀疑他怎能够施政呢？对于王维基表示，有政府官员曾经跟他讲，只要提出申请就会获发牌，梁振英就强调不可能有官员会作出这样的承诺，政府官员从来说话都不可能斩钉截铁的，但是对王维基批出土地建电视城，难道不是一个以实际行动作出承诺吗？中共有人说一句话，那就是他向港市发牌的政治。 你現在這樣說，今天你才知道梁粉部這些資料給他嚇死，即是劉進圖，資料給他笑死，他最後那段是這樣說的，又是說政壇中人分析，這些什麼賊孩子料，發牌風波如今變成政治爛攤子了，加上免費電視發牌是屬特區自治的事務，京官就很難發表意見的。 梁振英这两天在北京出席京港经贸洽谈会，有机会见到中央官员，大家都知道了，见了王光、同张德光，主管香港事务的No.1，就可以汇报和解释香港最新的形势，争取中央官员理解和支持，这个不用问，贵了，关门跪在这里我们都不知道，但就不能够期望中央官员给太大太过着迹的帮助。 亦都有政坛人士分析，王维基将会转变经营的模式，办电视制作公司，和内地电视台合作拍剧，中央可以用这件事作为红萝卜，要王维基降低调子，专心打官司，维权，就减少政治动员的施压，变相舒缓特区政府所受的压力。如果是就过瘾，王维基就去拍剧卖给大陆佬。 第一，那些劇集就一定要，你看看最近說甄子丹拍那部戲，因為跟大陸合作，劇情都搞到亂了，那部戲，我告訴你，你去看，要看動作好了，不要看劇情，因為大陸的警察過英明神武，高大威猛，又不貪贓枉法，又不會砌山豬龍，就會徐步安良，但問題就是那些劇 第一你拍了那個香港人不可以看的，會被大陸人看的。第二你浪費氣這樣說，為什麼呢？你說給紅蘿蔔派錢，如果真的派錢就不用麻煩了，你買一隻股票已經可以了，其實如果中央想給錢你，買一隻股票就可以了，上市公司，又給垃圾股票給錢，那就等於給錢你，喂，不是開玩笑，為什麼呢？ 誰知道就給了， 升了， 被買了， 我只想告訴你，真的。 即是不是說賣告白，我們也有個節目是說了看到上個星期叫人買回一三七跌到兩元的時候，因為為什麼看到很多大陸盤來買一三七，不是啊，我說那天已經賺了一轉了，有人不是那天賺了一轉，但是差不多跌了下來，那天有可能王維基，香港很多名嘴，那些古台名嘴叫人家不要再碰，香港電視，我意思說我這個假設，我明白，我意思說下午你記得王維基開開會說要去西環，無端端去西環做什麼，不是收到料 難道你合拍一套跟合拍張韓生做機的大陸波嗎？我就不相信了，你合拍一套。不是，我的問題是這傢伙不是要錢的，你要記得王維基這個人，他又要現金，又要獎牌，他想做傳媒大亨，他怎會收你錢去走去？這傢伙就不會的。但昨天戰役已經擺明了，現在是打擂台，是隻抽的。 他選了梁振英，就是當然抽梁振英，他都不敢抽，中央政府。沒有人會抽中央，當然是抽梁振英，但他夠膽抽梁振英，也有些把握，你說假假地現在香港都叫梁振英揸fit，對嗎？我覺得梁振英就沒有，他抽梁振英沒有機會成本，他只有賺沒有虧。 死得不明不白，我拍了那麼多劇集，我沒得看。黃維基先生，他不是政治人，他也沒有政治立場，所以我們的考慮全面，但是沒有政治考慮。三個字，商業理由，三個字。現在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打壓。 是這個特區政府這個無公義的政府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林記、黎則粉。 8點鐘我們就會在政府廣場，即是公民廣場的實地廣播。我們的節目主持人就會有吳志森和林毓華，但是有個特別消息，在9點45分他們的工會會出一個聲明，這個聲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最重要，如果有空的 我都是呼籲大家，尤其是我們自己有內捧場，內橙場，不是平時。今晚就上街聽D100，喬仔有空都要去的。喬仔你有空，你最喜歡去那裡。我不是很喜歡去的。我很喜歡去公民廣場。看看發生什麼事。你好像是常客來的，好像是第二個家。我們電話旁邊就是佔中發起人之一，陳建文教授。 陳教授你好，我是鄭兼漢，有黎則粉和林記在直播室。你好，你好。其實找你都是這樣，那班建制派議員今天就一字排開，陣容鼎盛，就一致簽署了要求你們放棄佔中，你有什麼看法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要放棄佔中，放棄佔中即是放棄真普選<笑> 我想不到有什麼理由我要聽他們這個建議。他們說你台獨，其中一件事就是他們忍不住了要出來，因為我們勾結，又不是外國勢力，如果說外國勢力政治不正確，他們來說都是勾結台獨分子，罪大惡極，令到香港陷於萬劫不復之地，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你做什麼勾結台獨呢？朱耀明牧師前幾天去台灣，你有沒有份去的？其實有哪幾個人去的？我報紙說你有份去的，只是朱耀明去的，一個人去的，他是跟一些民間團體，澄清一下，報紙報道說朱耀明、鄭宇錫，甚至連李卓人都拉下水，沒有的，是嗎？ 有他們那三個去，不是我們佔中三子，不是佔中三子去，朱耀明牧師去，他們去就香港民主發展和民間團體交流，施明德只是其中一個，這是第一點。第二件事就是說，跟施明德接觸，對於我們佔中來說，唯一一件事有興趣，就是當年所謂 天下為公，成百萬人要求陳水扁下台，都能夠做到非暴力和平有序，這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參考的事情。即是了解怎樣組織，但是你說他跟他接觸就是跟台獨勢力去勾結，這是很可笑的事。為什麼很可笑的事呢？你想一想，他就因為是一個民進黨的前民進黨主席的身份，就說勾結勢力。你知道民進黨的名字是誰起的？你知道民進黨的黨綱是誰寫的？那個人叫謝祥廷，他在陳水扁時期，你們是行政院院長，中國大陸請他過來中國大陸裡面做訪客， 這是否勾入所謂台獨的勢力？這簡直就是只許官方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就是這種。我們跟施明德其中一個接觸的，這樣就叫做跟台獨勢力混在一起，我覺得這些完全是沒有根據的指控。而且你認識今時今日的台灣， 施明德怎樣還可以代表台灣的所謂台獨勢力？當年去圍攻陳水扁的時候，那些獨派的人整個覺得他是頭共。現在他都不是六三軍，是紅三軍，他已經完全屬於綠營那邊，已經是在野了。這些指控是完全沒有意義的，教授，完全是一種扣帽子，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正所謂總之就看著你這些人有什麼痛腳， 或者有什麼機會讓他入到的，他就入了。不可以這樣，你就說不跟台灣民間進行交流，因為你在一國兩制向台灣示範，台灣人現在很想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我們都不會這樣拒絕了台灣去交流。其實過去台灣選舉總統的時候，其實建制派自己也有過去，一樣接觸過民進黨。我們都不知道撞了多少民建聯的人在那裡。 剛剛才說連謝祥廷都請了過去大陸，陳菊也去過，不要討論這些問題，前行政院院長也去了，你都在接觸，你怎麼會說這樣就是一個所謂引入台獨勢力？特別就是說這是圍攻陳水扁一個人，這些要不認識台灣或者是硬來的，只有這樣說法。其中有一個說法又是傳，所以找你就澄清最好，說得清清楚楚，就說你們會找 人家說我不是說是找他來做軍師教你們怎樣坐牢，是不是這樣的事實呢？ 從來坐牢都不用人教的，我剛剛想說這句話，我未聽過有坐牢要人教。 好像據報施明德說到時候會派人過來， 他說他自己會每個月派17個人過來，為什麼17這麼不明丁，不是18或者16，我都不知道什麼來的。我們首先就說我們自己完全都沒有談過這些事， 即是跟你們沒有關係。 我們對這個說法我們都很驚訝，我們也昨晚我們發了個聲明， 這個一定不是我們的計劃裏面的，我們的計劃可以這樣說法，很保守，我們現在就做商討，做完商討之後，希望有個公民投票去選一個方案，然後我們鼓勵那些泛民去談判的，到最後出了個方案是大陸式的普選，我們才進行佔中的，所以如果他提早真的佔中，我們舊年都不建議年輕人預演佔中，我們怎會贊成施明德這樣做？但如果真的有人這樣做，我們都沒辦法，我們沒有佔中佔領中環這件事，但這個不是我們的計劃來的，我們都不鼓勵我們這樣說。 另外今天就有段消息出了，就說你們想開戶口搞了5個月，做公司註冊都搞不定， 這件事你有什麼補充？ 這件事情是今天要講的，因為《一周刊》報了出來，我們就講了，我們一直引起親聲的，即是我們不想太多視線轉移了，不討論普選，就討論我們被打壓的事情，我們不是想搞到這麼悲情，但因為今天香港公司註冊一晚兩幾天都搞定的，我們五月遞了個指入去之後，兩三個月都沒有動靜。<笑> 我們要找人找律師去追他們，你們怎樣處不處理我們，最後就開始做些事，問我們的問題，問我們涉及什麼活動等等，你們的名字，公司名 OCLP 是不是就是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是不是這個佔領中環，這些問題我們的律師做了20年的這類工作，處理這些登記無數，從來未試過問過。 到了問到最後，現在最後一條問題就是你們做這個Occupy Central這件事等等，會不會是符合一個所謂合法的目的，你登記公司要符合一個所謂lawful purpose合法目的的，那我們現在準備會回答他的，答他就很簡單的，就是說我們的目的就是爭取普選，爭取普選當然是符合這個法律的目的，合法的目的的，怎麼不符合合法的目的的呢，那我們不會說成立公司是為了要做公民抗命的嘛，因為公民抗命可以不發生的，如果你給了真普選我，所以我一定會告訴他，我們的lawful purpose一定符合到，因為我們爭取普選，我們提高人權，我們將程裡面講這些東西，大家想一想，香港譬如說Greenpeace綠色和平，他們都做公民抗命的，但他登不登記到，他登記到，甚至我們寫文連經常都有公民抗命的，但他登不登記到，他登記到，你有法律的，如果到我做事有公民抗命，你可以說我非法集結非法集會，你可以告我，但你不可以說我這個組織成立的目的是一個犯罪組織，這個就是梁振英的思維，違反法律，犯罪組織，你拉來的，等同好像想組織黑社會一樣，就是你當作黑社會，你明白嗎？你們香港有很多政治組織，你都看不順眼，說我反中亂港，你都給他登記了，是不是？ 你等到我如果真的有犯罪行為，你才跟我處理，你不可以一開始就說我未審先判，就是咯，又未行先審，未審就先判。其實坦白說，我們可以不答他的，老實說，我們三個人，我們三子成立一家一個NGO，成立一間補習社，什麼都好，難道我沒有權嗎？ 你問我那麼多，你見到我寫了章程多少就是多少，你批就不批，其實我可以完全不答他的。其實這件事完全傷害了香港作為世界所謂自由市場、金融中心、核心價值，有沒有搞錯？現在都未搞定。 是不是我們這三個人以後在香港是什麼都不准註冊、不准登記？是不是我們三個人不可以再做公司的以後？ 有了，我們三個人不可以有這些工作做？據聞人家愛港之星或者周庸那個Silent Majority一個星期搞定，是吧？ 我不知道我聽說一個月不理，這個正常的程序就是我們的律師說一個月左右就做完了，他做了無數的了，一個月做了的，通常不會問你這些東西的，但是見到我們三個名字就問那麼多東西，所以我說我們是不是這三個人以後我們就在香港就算註冊公司搞個補習社都是不行的呢？有可能的，你不要以為理直氣壯的<笑> 可能要開BVI，要開BVI，要提倡BVI，要開BVI就可以。 我這些在中國大陸經歷很多，中國大陸很多NGO就是面對著這種情況， 結果開銀行戶又開不到，租場地租不到，這些我沒有想過香港發生的。這個真是離譜，香港禮賓樂壞，所以為什麼我們要佔領中環也是有這個，這個其實是其中一個最好的理由。好了，多謝教授，繼續努力。好，拜拜。教授也有點火。 這個什麼香港來的，其實跟黃維基是同一個名字，亂來的，這個荒謬到沒辦法相信的一個地步，開一間公司原來是可以這樣的，香港已經是退了色了，差點還未進行個人迫害，就快了。現在已經是另外一款的個人迫害，我去搞一間有限公司，這個是 香港基本法給我們的權利，第二件事就是為什麼不讓我註冊，如果我註冊了你就拘捕我，如果我搞非法的事。第二件事還有，這是第一步，他們註冊了，因為我也有，朱木也有跟我談過這個問題，他註冊了之後都未必可以到戶口，現在開戶口是很煩的。 你知不知道開戶口很煩的現在很煩嗎不是我認識很多大陸人來香港都很容易開到戶口因為親身叫我做F3我幫你寫都開到戶口我可以開而已我們D100開戶口都搞很久我免得說了你開戶口那麼容易終於拗頭我開戶口那麼煩的然後他的理由就是大班 知名人士嘛，知名人士就難啲，我唯有接收啦。所以會唔會搞到即係好似即係某啲特別行業，又或者好似即係最近成日啲新聞嗰啲啊，即係求其揾個阿婆啊，揾個即係啲咩不知名人士去做代理，咁要揾太太嘅家人去開咯。 咁而家唔係啊，咁因為佢哋佔中三指，我有講過嘅，我話你咪是立買間有限公司，跟住開個户口咯。佢哋就堅持原則，佢哋一定要證明。 第一個名字一定要叫OCLP因為你要籌500萬他當然是捐錢嘛我說你不是用底你可以告訴別人這個戶口就是我的戶口他們說不行他們現在就不讓你捐錢了他們有一個堅持的他們真的開不到戶口會的開不到戶口所以是很麻煩的現在跟以前不同你想想以前我做這個商台的時候八仙嶺也好沙士也好 反對填海也好隨時開個戶口就可以籌款了現在不行的所以現在很煩的擺明不過你說五個月註冊不到就擺明玩他不是這件事有什麼談的了不過我們轉個話題講講菲律賓現在最過癮的一件事梁振英形事形屁在這裡 他就認為多謝偉大祖國幫了他現在菲律賓市議會通過了由市政府正式向香港三年前發生的人質事件的死難者和他們的家屬和受害人正式道歉代表菲律賓市政府不過這個人很過癮這個市長以前是總統來的 所以當時我做市長但我也要負責任所以他們道歉他們的事不代表菲律賓政府也不代表總統這要這樣說一段時間所以又是狡猾了這件事我問你為何華被你們聽香港人華被梁振英聽沒有人說要他道歉市長說道歉我阿君樂沒有道歉我堅持不道歉這件事跟菲律賓政府沒有關係你死你事吧這樣就不簡單我問你香港人會不會 下到啲道歉根本就唔會收到貨同埋會唔會接受呢個道歉啊咁呢個外交嘅層面玩到咁樣呢香港都仲有好多嘢玩嘅你話而家佢哋就要求取消呢個對菲律賓嘅黑色旅遊警告咁好簡單咋嘛你馬尼拉道歉你咪淨係取消馬尼拉嘅黑色旅遊警告咪成個菲律賓照樣黑色旅遊警告你其他每一個城市嚟到一次歉咪取消嗰部分嘅黑色旅遊警告就咁簡單咋嘛咁呢啲嘢即係有心玩除咗馬尼拉同宿務之外我都冇乜地方去冇乜地方去啫咁你地方去有冇人去到嘅喺度 我們7點半之後就接聽電話 我們有個新的APP是天下無敵的是人見人愛最先進的APP我們會參加比賽的是不是APP免費下載的不用錢的有兩個制的一個就是打這個視像電話的一個就是打這個 封煙的你一按就打電話進來過去兩天就超過7000個電話打進來 就miss call來的接著黃世澤好像到今天為止今天不在了聽了500個電話接了500個電話全部都有人玩的我都不介意是試驗而已是好玩的大家這麼玩試驗可能不是真的想打進來但如果真的要打進來最穩陣打1831、138你不要搞那個真的你這樣公佈是黃世澤接電話還打爆你大班你明知道那麼多親家黃世澤不在 黃世珍在這裏你真是明玩他而已大班他聽電話聽到暈了今天不在但如果大家想用視像功能可以先打1831138然後告訴我們你準備打視像進來我們就接通你我們可以通過視像跟我們聽眾講電話的可以看到你的尊容 我想7點半送人我有些事要做大家記住8點鐘就一定要落去政府總部問題過其實張振遠有審美根法官不停告法官好像判了一個人重罪監現在他管有這個涉嫌管有偽造文件但法官很有興趣知道為什麼你警方或律政司不檢控張振遠 法官這樣說了是不是這個警方要跟進其實他出了一個回應說正在調查中理論上都發生過類似的事情也見過很多案件法官見到為什麼不是路為什麼無端端有些事情應該是去調查但沒有調查他就會寫一封信給律政司 律政司通常就會跟著就會派人去跟進又是循例的程序有些類似的情況經常都見過不過大家都猜到了為什麼今次法官聰明一般就公開說所以有講話的報導不多不少社會都會給人壓力律政司你不可以當真不然收封信不出聲外面不知道經常都是這樣的其實很多的有很多發生過的現在這樣說出來過了之後不過 幸好這幾天太多事關發生了所以我發覺沒什麼人說這件事已經太不重要但其實這件事很重要為什麼呢因為順藤摸瓜到最後如果張振遠有事那689就一定有事最奇妙還有一件事除了張振遠之外大家都覺得聽到睡在這裡就是梁振英去見東盟的經貿部長向對方送禮物 今次就不是送茅台送什麼呢就送這個轉插的插頭送個插蘇給人比如香港的經濟角色做大陸和東盟的聯繫聽到我真的這個人真是很有幾搞笑真心交這個人真是很交上次找那些小朋友去禮賓府 送積出給人玩送給那些弱智的小朋友今次你去東盟送插蘇送插蘇給人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那些三腳那些不是幾個含義這傢伙是不是真的性騷擾啊大哥他是不是真的黑色幽默是不是奉承你的國家一個萬人的國家送給什麼這傢伙真的不是我覺得這傢伙真的很過癮我現在開始覺得很好笑你唯有這些東西都想得出來你送個插蘇給人<笑> 送一個轉插的插蘇給人那個萬能即是那些不是叫萬能蘇其實那些就是三級轉兩腳那些玩三級轉總之就是被你萬能插這個叫萬能插蘇就不是萬能大哥你真的沒有人想到的你說出來失禮如果有人告訴你我們香港的特區政府拿一樣紀念品送給這些東盟的國家領袖我們做紀念的我想你怎樣有創意 你都想不到會送個插蘇給人送一個送兩梳我知道但有個誤會就是令到人家以為這些是香港土產原來香港是做插蘇通常你送給人家都是送那個國家的東盟的特區大家呢七點半之後就留下阿嬌仔一個獨腳戲在這個視像廣播方面但在這個聲音廣播就有林忌和他拍檔我們可以打電話給我們 其實原來萬佛朝宗的你打1831138又是博一電話 你用我們最新的APPS 那個話音電話按那個鈕又是那個電話你用那個視像電話都是那個電話所以沒什麼所謂了就不要玩了叫大家不要玩了大家都打不到交給兩個明天才再 再跟大家主持这个风波雷的自由风不过大家还有8点钟 D100 D100 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 掌權天下 三個大三元 180年的成三 就是540年 所以宋代的兆康節所用的黃極經濟裡面那個時間頻譜所以他計算那個六十年那個東西就是以個卦有六爻每爻有六十年我們現在就正處於黃極經濟的頂卦了他就有一句說話就叫做火風頂兩火初興定太平 星期六下午1點到4點 蔣康文博士梁家權 D100 掌權天下全部是有得解的 D100大聲台 新地在企宜 星期日早上10點半到1點 節目主持周淑盤、黃元順 本周嘉賓是GOD住好D的創辦人 Douglas Young 楊志超 在香港長大 英國修讀建築 回來香港後 Douglas在96年創辦 充滿香港特色、幽默、語言、風情和文化符號的GOD 估你不到,休你一默 莫再遲,Delay no more Douglas的點子 究竟是生意、創作、藝術、文化還是生活的一部分呢? 今個星期日,Sunday在企業 哪裡沒有公義 D100就會出現 D100撐公義 今晚8點到10點 公民廣場現場視像直播你不搞政治直接搞你主持林毓華吳志森以及香港電視黃冠斌楊英偉 D100講真話 行公義 好憐憫 哪裡沒有公義 D100就會出現 我們想你明白 各位自己有 D100不是一個政治組織 所以我們才可以說真話沒有大財團的支持 D100說真話 行公義好憐憫 我們參考了美國PBS的經營模式 全賴自己有的支持 D100是會為公眾提供 年終無休 24小時 免費不停廣播越多人聽 我們付出的成本就越高 D100收聽的人數 節節上升 現在每天已經有超過30萬人 通過互聯網在世界各地收聽D100 我們的成本即是一個月150萬 錢從何來一定是依賴自己有的支持你們的支持付出是為了一個信念每一位自己有可以每日付出1.64即是每年600元作出無償的捐款來支持我們進行免費廣播給更多人聽到 D100屬於你 D100屬於我 D100屬於大家 無論是自己有也好 使用我們將來收費的重溫服務都好 都是表示對我們一種支持我是無言感激的死得不明不白我拍了那麼多劇集我沒得看黃維基先生他不是政治人他也沒有政治立場所以我們的考慮全面但是沒有政治考慮的三個字 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打壓是這個特區政府這個無公義的政府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 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寒林記黎則粉回來我們今晚的風波裡的自由風幾乎說錯節目剛剛大班就走開了我繼續有林記和Q爺黎則粉在聽自己的電話鏡頭就是看到我林記認得認完全有電話進來有電話的 電話號碼是131-138,歡迎大家繼續call進來 剛才我們說起梁振英見東盟 香港的經貿部長就去送萬能插蘇，比喻香港是一個萬能插蘇，可以大家互相互插。這些是什麼特首，大哥，你送禮物送到這麼丟架。 他就因為做插蘇插蘇就大陸才今天做了特首，他的意思是你現在想他今天又插這個國家主席鞋，有去做這個插蘇，你覺得想著中國派錢給你，你想學我，非常問題，你最好都學我，就是抓一個插蘇。完全很難想像香港人為何會有這樣的人，亦都覺得唐英年做都已經是低低BBM，現在這個好像更加弱，不是，這兩個人真的很大失所望。以前很多我認識不少有些人的朋友來 有時候好像白癡一樣亂這麼笑，當然每個人都認為他聰明，但誰現在世界輪流轉，反而現在都走出來做兩句唐英年的金句還聰明很多，我相信唐英年他在串這個六八九說做外交不懂做，這也是事實，你怎會拿萬能插蘇在國際場合丟架，你怎會拿香港的土產或者香港的不同的特色的東西去宣揚香港，你怎會拿萬能插蘇來宣揚香港，這些是 聽下去真是搞笑都不會做的事情，你中學同學送個萬能插蘇你覺得這間神經病的，你結婚送個萬能插蘇好不好，不自衛，應該其實去東盟如果見到菲律賓就送一條大鴻鹹魚給他，土產來的，還有一些政治智慧，有些幽默感，所以說現在香港去到一個低處未算低，每一天見到新聞都是難以想像，完全是荒謬到絕倫的情況。 我們剛才說起旅遊警告，究竟菲律賓接不接受，很多人出來說各方面的受害人，包括譬如易小玲，他們都說不能接受。陳偉業就說馬尼拉這個市議會的道歉就有如這個傷口就灑鹽，都是不符合外交禮儀。剛才說回他們的原文，就是向中國人民道歉，我就有一個問題在這裡。 你說馬尼拉市對香港市，我們願不願意接受這個現實都好，他們用一個市對市的方式，他們都有個理由去做。左派一出來撐場，又會搬回當年沈旭輝市主權的問題，就拿來合理化，大家對等，否則就不對等，香港城市，菲律賓是國家，找一個城市對城市，但是你既然是馬尼拉市 去對香港市道歉，你是否用回香港的市民道歉，怎會對中國人民道歉，解不通的嘛，你就不適合規矩，我們就可以拿著這一點來不接受。我們講完這件事之外，剛剛電話旁邊就找了北區水貨關注組的梁先生，水貨又來了，昨晚發現有些發現，梁先生在這裡，是梁先生，在這裡，有些什麼最新動態，水貨又再猖獗了。 昨晚我們路過彩園村的萬寧，然後又再一次萬空巷，有近100人在萬寧門口排隊買奶粉。又買奶粉了，已經是不是你收到封，或者上面傳就來取消限奶令，立即湧下來買，還是不是，反而我自己看今天有份免費報章有寫到內地的奶粉荒其實是依然繼續的，所以就導致我們懷疑會不會這樣令到他們又再 又再排隊，但一來排隊都只買兩罐，是不是照計都是錯買是又買的，萬寧據我們自己看到萬寧一個人可以買4罐， 咦，那是犯法的，他沒有帶離境的嘛，那不離境，那怎麼運出境呢？那些學人運出境，螞蟻搬家才行，是的， 他買了先，有個擠在倉庫，再透過一些合法與非法的人士就再搬他出境。 即是儲定貨先，是的，但這個奇怪就是他們只會去萬寧排隊，我們不見他們在屈臣氏或者在百佳， 那他是不是收到萬寧很多貨，這個我們 真的，但這個就很奇怪，而且他們通常人們買完之後就出去再放， 我想問他們幾時 昨晚是幾時、幾點鐘你見到類似的情況？你們拍了一張照片，大概八點多我們就見開始排隊，但那些人排隊還未進去買東西，八點半後開始就一個一個進去，就直接走過櫃台就付錢，就買奶粉。那即是收到風，收到風那裡有大量可以買到，所以才排隊。 這個我們都相信是，以及我們覺得現在可能未必由上水慢慢由上水去到粉嶺，然後就落到其他地區都有這樣的情況發生。高永文，你有沒有聽到我們現在說的這些說話呢？有沒有報紙也會去跟進呢？為什麼你高永文，你看看，為什麼你整天說奶粉供應各方面的問題，你看看為什麼會有六十多人排隊，晚上八點半？ 因為如果沒有記錯上一次黃金周神的所謂壓力測試， 好像到現在還沒有結果，當然不敢拿出來，什麼結果就已經開始有壓力的，你有多大件事，因為你就是姿態被人覺得你隨時可能會取消。還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們一鋪上張照片，已經是有些我們的支持者已經在我們那裡在張照片下面錄了一張照片，就說在粉嶺、在大圍、在尖沙咀某一隻牌子的A加3是沒有缺貨的。 所以現在有些人經常在說，例如前陣子中大學生報有些人說這些只不過是囤積、居奇、零售商和批發商的問題，這些完全是不顧現實。你香港講年頭的時候，你看到這麼多個國家，英國、德國、荷蘭、紐西蘭、澳洲全部都有這個或多或少的限奶令， 你見到的問題就不只是說我們香港，是說人家的原產地都不夠奶粉，都要搞到限奶。你好自然你香港作為一個轉口港，是不是一個萬能插蘇，哪裡來的奶粉？你又看看，有些人經常說不同牌子的奶粉是一樣的。最近你看新聞，幾宗，一個就是紐西蘭有些奶粉是有污染，有英國的牛欄牌，有些類似的事情說出來，又說要解決可能有些物質有問題。 你說是不是不同奶粉的物質是一樣的，製作過程不一樣的。你看看大陸奶粉舊說是全世界最安全標準的奶粉，你會不會真的是全世界最安全？你自己大陸人為什麼不敢買中國奶粉？這就解釋了。所以現在你看到這些實際個案，我們要拿出來有照片有證據告訴大家原來是很多問題未解決的，你這些官就不要說純粹是沒有問題了。 現在的關注了，北區水果分組會有沒有什麼行動會考慮採取行動？現在第一件事我們會再看一看今日或者未來幾天會不會還有這樣的情況，如果有的話我們可能會設立一個街站，要求限奶令繼續，還有要求一件事很有趣，我希望有關當局留意一下，例如這些大型連鎖商，例如萬寧這些，他們會不會是跟有些人打龍通，知道何時翻貨， 這個叫人來排隊或者發放消息，這個肯定有。你應該記得上一次奶粉坊都試過，好像我忘記哪間是連鎖店，那些員工不是自己囤積居奇，吃急金收錢，自己收貨先，然後高價賣給人。 這個我們會再去跟進，然後就會在我們Facebook群組再發放一些消息出去，希望政府真的要正視，否則除了電視之外，我想又會有一個上街事件，就是關於奶粉的。但你其實應該給壓力高永文，因為高永文現在民望高，他好像拍了心口，他搞得定的嘛。 我相信他搞不定，沒可能的，因為現在香港變成大陸的奶粉供應商，他怎麼可以拍心口說搞得定？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們全香港的市民，我們香港的奶粉除了足夠我們香港人吃之外，也足夠是扶起到全整個中國大陸？限奶令之前是20幾倍，香港本身的輸入量的20幾倍，已經是不是說香港的輸入量的幾倍。 本身香港用開100的，它已經輸入2800，你怎樣去符合到大陸的需要，又不影響到香港，這個很自然的一個問題。然後整個壓力測試是搞笑的，叫人拿著一張飛，然後進去就擠低，然後就要蓋起貨。藥房要找個角落頭收起貨，這個都算了，你覺得是不是真的大家會這麼老實，你蓋起10罐就只是10罐就不會隨便去補貨呢？你有什麼法例去監察藥房是要跟足你的procedures做呢？你不跟你怎樣呢？你罰我嗎？你都沒辦法去罰他。 所以根本是完全是一個搞笑的壓力測試。 然後透過這個假壓力測試所以要取消很多市民就很擔心你現在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還說已經到了晚上8點多還要去排隊買奶粉你跟我說香港現在沒有這個奶粉問題這就完全是搞笑的我完全不明白另外我想再補充一件事就是監萬寧採用署監萬寧是10點的10點後關了門但是都有人繼續買 裡面的人拿奶粉出來賣給旁邊排隊的人關了門之後都繼續做關了門都做生意嗎真是獅子山精神我們都沒試過我們經常去連鎖店就夠鐘收工立刻刪了閘了下閘了關了機收了不做生意為什麼這麼努力這麼勤力這間還要不是小店連鎖店的夥計都這麼努力我真是想不明白這件事那當然有水運<笑> 香港經濟動物有錢找就自然有人會做事為什麼有沒有官員去跟進重案組去調查你電梯有兩個小孩玩電梯也要去調查你不調查這些有些無端端賣奶粉關門可能用政府部門懷疑動機你這個佔中可能是犯法你這些賣奶粉是不是人打劫店舖夜晚還去找奶粉出來有什麼理由 10點多還有人關門去運奶粉出來這些完全是沒辦法解釋的東西很多謝梁先生有沒有其他話說好差不多了謝謝我們繼續呼籲大家打電話1831138或試過APP去封煙我們這個節目的我們的風波裡的自由風 繼續有林記和Q爺剛才不是試驗的問題整天玩機每個人都在每個人只是打通了但沒有聲音所以我們要繼續試驗現在的設定 D100有個新的APP推出了 這個APP本身就可以有個按鈕掣就可以封煙但現在的壓力應該要給高永文為什麼呢他是收了命令打算做場大戲做壓力測試然後公佈的結果就是沒有壓力所以就可以考慮取消限奶令既然現在有新的現象出現第一時間應該是要給那個球給他 為什麼沒有人報呢這些新聞這麼大單這麼多人幾十人突發組全香港這麼多份報紙那你知道這兩天焦點什麼都去了港事事件不用說等於剛才張震宇那件事都不是很大的篇幅報導我們有劉先生 Hello 劉先生 你好Q爺你好林先生你好Q爺我在這裡先 親者悲就仇者快我們看到由高山劇場到現在即幾十年我們老鬼看到現在我們真的悲痛之心人家台灣你看到國民黨民進黨 你看到的都是一致對外的，如果真的對外牽涉外面，現在我們為什麼要提回核心價值，香港核心價值在哪裡呢？ 就不想被共產黨染污我們的核心價值，就是那幾件事，第一就要自由，為什麼要提回本土，為什麼要拼出龍龍屍其中來，你的心情大家都明白，我和你都是老鬼，我們的痛心就是在這處，因為我們希望窗口一致對，不要自己人在鬧，我們最痛，人家看到就痛快，被人就很難說，有時勸都勸不到，勸家長就被人打了一起， 現在以前就被人打了，我都沒所謂，已經預算了，以往我經常做這些角色，一直都理，我沒所謂，怎樣說道理，將來見到我的鳳麗人生觀，我全部都不回應的，有暗道教，沒錯，希望就這樣，我希望就這樣，盡量自己，做回自己的份量，就不要自己向其他人攻擊，我和郁敏都會談的，我和郁敏都有話談，我希望郭博士、郭兆明博士都是跟他都有話談的，我和郭博士都談過， 其實蕭先生、蕭若元其實我們都是一致向外，那個問題不是在自己本身那裡，你路線分歧不敏感，政治的路線分歧很其實那些事情很簡單，所有私人恩怨那些就放在一旁，你自己想搞定，因為每一個人，就是 譬如你就政治來說，大家都認同一些理念，你私下做不做朋友就沒所謂的，這個自由的，跟台吃飯都各自修行，不一定個個一定要跟個做朋友，因為大家性格、喜好可能都不同，沒所謂的這件事， 不要將公共司拿在一起說，人們看到我們在香港是笑話，其實是很笑話的，你本身的理念是一樣的，大家都對共產黨有意見的人，明白，明白，劉先生， 還有很多，多謝你的意見，我們還有很多朋友打電話上來，謝小姐。 現在的政府是這樣，之前選的議員就打算可以幫到，誰知現在大部份都差不多全部都歸在爺那邊，其實我覺得這個政府或者社會是否已經沒得救呢？那又不是說沒得救的，我覺得現在的社會真的有大的變化，你看看就算在建制內部裏面，他們自己都打到亂殺大龍，自己都現在不知道， 連羅范昭芬今天出來都這個梁振英，當然不是指名道姓，他實際上客觀上說的話根本就是刮回他的疤，跟著蘇錦良又說不關他的事，又賴回行政會議，跟著特首，總之之間你推我，我推，所以其實我覺得很快就會有東西看，我在等，但我怕阿爺 阿爺他自己根本自己也不想好像覺得自己的亂炸大龍，你想想現在行政會議都控制不到，那些官員也控制不到，郭你又說我又說根本是怎樣管治，沒可能管治，還有一個中國的經濟危機，始終會面對一些問題，他去到一個發展一個極限的時候，看日本而已，為什麼他們一路發展上去到最終都是有個問題，尤其是中國更加遠遠不如日本，在各方面的基礎建設上，這個問題一出來，大陸是不是還可以不斷派錢呢？派不到錢，香港那班收錢去做事的人是不是就因此就崩崩離析呢？這個就是要看一下，我們就唯有看這件事， 我們能夠做的就做了多少，那個天究竟會怎樣站在哪一邊，或者他會怎樣發生，何時會發生呢？幾時會發生呢？真是不知道，歷史的發展就是很有趣的，我們會看到必然性就是這些事情一定會發生，但究竟具體地通過什麼發生呢？那些很多時候會通過一些很偶然的事件是沒有人預料得到的， 好像蘇聯倒台，因為預料得到，真是歷史性都是這樣， 一些最無聊或者最想不到，譬如當年柏林圍牆是想不到之下，因為搞錯了有份報紙報錯了，可能好像亞視報錯江澤民，報錯過圍牆就會開放，於是乎就很多人誤會就衝過去，然後就因此就搞到柏林圍牆倒下來，所以看看有沒有這些歷史的黑天鵝。 如果是這樣說麻煩Kieran和林記你同我不知道大班我沒想過大班快走麻煩你去說我用過新APP子例如他說本身節目那裡例如選了我最愛的節目他就會有提示但是我就真的不見過電話有任何提示我是可以就是說9點就可以上到還有呢 還有那個APP呢近時一開就立刻可以撈到立刻聽但現在會撈得比較慢可能太多人一起撈就是其實原因就可能太多人一起撈就有這樣的現象還有但是說會聽聽一下他突然間就會自己會更新節目變成聽節目的時候就會變成更新節目就那段時間就沒得聽就是會聽不到 好了我們將你意見轉述給你聽Kieran和林記和所有主持希望你們繼續努力我們支持你多謝跟著郭先生你好Kieran你好我想說關於奶粉的事回應先頭那位先生奶粉通常星期三就來貨我去長沙灣那邊青山道那邊 上個禮拜我問有沒有A加3那間店舖他說短期都沒有了我今次星期三又出我知道星期三有貨回那我再看看桌面就放了A加3看看有沒有A加3因為先生要了擺了6罐在那裡接著旁邊那個女人粗大陸口音的放A加2他們買是有你一人出去買很難買到的 等他轉頭應酬即是他們賣高價價格就是高價價我一定是的價格好像是可以的我上個星期三他短期都沒有A加3如果不是你正常來說他沒理由特別歧視香港人沒理由同一個價錢就買一送一次過買6罐他一次過日價高一點他買一罐6罐A加3那個男人買的他問他還有沒有A加3 他說有我還有一罐他現在可能調轉了以前買得多一點就要給貴一點他一罐就是應酬我的那6罐那個可能是熟客另外站在A加2粗大陸口音有兩個女人在那裡但是熟客當然是給多一點Jacksol才肯我不想阻你的時間我只有反應出來明白了 即是我所見的事情就是這樣麻煩你郭先生很多謝你說這件事出來公務員真的要留意一下奶粉真的可大可小不是另一件事到黃女士是黃女士 你好黎先生今天TV看到梁振英 郭金龍在北京那番說話真的令人作嘔他說 他在亞太會議那裡見到習近平有三次掌聲他感到驕傲然後他說的語氣他向郭金龍報告第一人家用什麼他報告人家知道的情況比他多他根本是借題發揮在那裡拆下第二 他驕傲些什麼我想問他劉曉波、陳冠、陳光誠等等的狀況是不是很驕傲呢你忘記了那時候誰拿諾貝爾獎他出來說還沒做特首就說應該頒給鄧小平不應該給劉曉波是啊他不知所謂現在假野充斥香港又要做限奶令 這個垃圾再做特首香港人就被他失禮到無地自容今天又送插蘇完全同意黃女士的說法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我們就跟你說這麼多大家靜下幾十秒Kieran見到很多荒謬的事情給600個霸佔大家提醒大家知道接著8點鐘的怒漢QK還有吳志森就會在這個廣場直播的現場直播變成吳志森和林伯可能是去的小班 D100，D100，講真話，彭公儀，浩連敏，D100，大聲台，還聲於民，